路旁的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冷了，突然滋的一声灭了。但是过了不到三秒钟，昏暗的灯光又缓缓地亮起了。只是这灯光却透着一股怪异的青绿色，让他有些不太舒服。同时也感觉到在灯灭的那一瞬间，前面的人好像消失了几秒，然后又突然出现了。安宗咽了下口水，连忙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念了几声阿弥陀佛道：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他不想让自己继续往那些怪力乱神的方面想。 那人和我一样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那么冷的天气居然还得出门。 说着说着，安宗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，而且的确也没有异状发生。他叹了口气，和那个人继续保持着距离行走。此时安宗已经开始无聊地打量起前面那位老兄。 幸亏我走在他身后，否则那么打量人还不得被人说成变态啊。 安宗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，干脆仔细地看了看，发现那个人穿着一套黑灰色的大衣，衣服很旧，皱巴巴的，头发有些斑白，走路姿势笔挺挺的，很僵硬。在他的手臂上有一块黑布。 哦，家里有人过世了。 此时脑子里却突然出现了两天前和白蚁聊到的寒衣鬼冬的故事，似乎又开始有那么点心虚了。安宗暗啐了一声， 晦气， 脚下则开始不自觉地加快步伐，打算从那个男人的身后超到他前面。而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，就是直觉告诉他必须要甩掉这个有些古怪的人。那个人走路的速度实在也不怎么快，超过去是早晚的事儿。没几步，安宗就已经和他并肩了。就在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安宗下意识地瞥过去一眼，发现那个人的脸毫无血色，整张脸只有那眼珠动了一下。他看了安宗一眼，然后嘴巴朝脸侧一拉，露出一个极其不自然的笑。 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 说实话，那种笑法就像是在一个萝卜上用刀切了一个口子，因为除了嘴巴，他脸上其他地方竟然没有丝毫牵动，僵硬异常。安宗心里一抽，汗毛也跟着竖了起来，也不敢多想，干脆向前方的转弯处跑去。他侧身一转，进了另一条小道，但是因为真的是有些心虚，安宗也没有停下来，直到跑得累了，才渐渐的由跑到走，最后干脆停下来喘着气休息。他呼了口气，开始埋怨：“ 白毅这个人，没事讲那些奇怪的东西干什么？真是没用。如果被白毅知道，铁定又要笑话我胆小了。” 越想越觉得窝囊，嘴里暗骂了几声白毅的不是，然后又加快了步伐往前赶。走路的时候，安宗还时不时的回头看那个人还在不在后面，看到没有人了，安宗这才安心地继续走路。走了一会儿，突然又一盏路灯灭了。安宗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一跳，随后灯泡慢慢地发出了淡绿色的光芒。此时安宗突然发现，那个穿灰黑色衣服的男人居然又走在自己前面。但是之前他看得很清楚，前面没人呀，而且自己明显甩掉了他，怎么突然就又出现了呢？安宗停了下来，这次轮到他浑身僵硬了。安宗感觉下巴有些发麻，冷风吹得太阳穴很疼，但也是这种疼告诉他现在自己是清醒的。安宗俯然地看着那个男人，他不动，那个人也没有走，而是一直和安宗保持着那点距离。 韩宗的手心开始有些冒冷汗了，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怎么做到的。弄堂一条通道道口绝对没有岔路，更没有什么暗门不暗门的。安宗想，没有人能够穿过那么厚的水泥墙再出现在自己面前，除非他其实不算是人。安宗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，但是没有逃跑。那个人不再动了，但是居然依然和他保持着前面一模一样的距离。他依然背对着安宗，僵直的犹如一块石头。安宗总觉得有些违和感。又一阵冷风吹来，安宗突然醒过味儿来。如此大的风居然没有吹动他的头发或者衣角，他就像是立体的投影一般静止不动。一瞬间，安宗明白自己遇到什么了，但是心里仍然不能确定。他想碰一下，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实体。脑子里混乱地闪过些自欺欺人般的解释， 他也许是一个投影，他也许是我的幻觉，甚至可能他是一个广告牌。 喂， 万一他袭击我，我可以第一时间给予反击。 可是那个人动也不动，依然背对着他。安宗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但前面依然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忽然，男人又转过了身体，又露出前面那种诡异的笑容。这一次，透过月光，安宗清楚地看见了他的样子。他的眼眶里没有眼珠，感觉就像是眼珠上翻只能看到眼白一样。而那森白的牙齿把那胡萝卜切口似的嘴填得满满的，这种诡异的笑容让人想到了古代那些巨大的鬼怪面具。安宗一下子往后退了一步，没有站稳，直接跌倒在地。于是他发现了一个更让人绝望的事，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 那个男人根本就没有走在路上，他的脚分明停留在地面上方几公分。与其说他是在走，不如说他是在飘。 难怪脚步声都没有，难怪他走路的姿势僵硬的近乎诡异。 安宗不知所措地抬头看着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靠近，理智告诉他应该跑，可是他却连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一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张脸上的嘴裂得更开，几乎拉到了耳朵。他直垂着手臂飘了过来，安宗吓得指甲深深地掐入了掌心，剧痛使得他一个机灵，感觉突然能动了，于是连滚带爬地往后退。这个时候口袋里不知有什么掉了出来，安宗自然没空去关心掉出来的是什么，但是却发现那个怪人不再靠近了，只是僵直地扭了扭脖子，翻了下眼珠看着安宗脚边。怪人吐出一口黑黄色的浊气，安宗也朝地上看去，发现那里有几颗赤豆正滴溜溜地打转。怪人好像很介怀那几颗赤豆，一瞬间他想到了白毅说的赤豆驱邪的说法，这个人肯定不是人了，如果不是鬼，也绝对属于妖怪一类的。安宗也顾不得那么多，本能的一滚身爬到边上，抓起那几颗赤豆就朝着那人身上扔去。怪人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，感觉就像是野鸡的叫声，随后他的身体蜷缩起来，像是一个巨大的蜗牛。机不可失，安宗连忙起身朝前狂奔，几次差点跌倒，他没有敢再回头，不要命地往宿舍奔去。到了宿舍，安宗也不敢停下来，直接奔上二楼，最后他几乎是撞开门跌进去的。正在看书的白毅惊讶地看着他。安宗跌跌撞撞坐上床，大口大口地呼气。他摸了下自己的头发，发现额头上全是冷汗， 身上和手上沾着泥，这样子绝对是无比狼狈。安宗惊慌地闭了闭眼睛，连吞了几口唾沫，这才镇定些许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房中，怪人早就不在了。白毅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他干涩地说了声谢谢，哆嗦着捧着茶杯，靠着这杯里的热气来缓和僵冷的身体。天晓得之前自己是多么的狼狈呀。白毅就坐在身旁，安宗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宿舍，也就不像先前那么害怕，但是那惊恐的画面依然在脑海里不停地翻滚。